利用斡旋调解停止纷争，通过政治方式化解热点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77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2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4，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30.48美元，卖出价是1,831.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暖流需要一个摄影师 ，Camera ready。香港暖流将会由收音机搬上电视机，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我一定会将最完美的画面呈现给大家。哇，个厂靓到咁都有嘅，想知有几靓？ 由5月17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香港暖流，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我是戏曲天地的黎晓君，在粤曲之中，其实有很多歌咧都是同母亲有关的。而其中一首好受欢迎的就是李宝莹的《慈母颂》，因为这首歌是歌颂母亲养育子女的伟大，所以这么多位子女回到家就要锡多些妈咪啦。现在晓君就将这首《慈母颂》送给这么多位妈妈。 报答伤心太入泪。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有宝岛歌后邓丽君嘅歌声。16年前喺1995年嘅5月8号咧，呢一位一代芳华邓丽君咧就从此就离开咗我哋啦。不过佢留低嘅歌曲咧依然常陪伴住我哋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省里》啊。提提你，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5月8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3月27嘅。今朝早咧，好想大家一齐怀念一下呢一位大家都好喜欢嘅女歌手。实在佢有太多太多好歌啦，呢首可能都系你最喜欢嘅其中之一，《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 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故事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天气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中期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啊。为了纪念这位一代歌后，今朝早清晨上来呢，为大家揀来他多首的名曲，其中这一首佩佩都很喜欢的，再见我的爱人。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我成日都话啦，即系有华人嘅地方咧，就会有佢嘅歌声。咁当然呢个咁厉害嘅女歌手就系邓丽君啦。嗱，喺佢嘅好多精选碟里边咧，要拣一啲好好听嘅歌曲咧，或者一啲大家都中意嘅歌曲咧，实在真系好难，因为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咁啊，今朝早只系得半个小时，咁啊，希望都可以满足到你喜欢邓丽君嘅歌曲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佩佩都好中意，特别咧系考试之前好中意。我记得今年我其中一个女咧考试要考呢首歌嘅歌词。但愿人长久，我哋听埋呢首歌之后，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却鸟语语，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好似在人间。转 来自这个宋代的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有邓丽君演绎的《但愿人长久》。好，马中马上到这个的上午五点半钟，我们会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佩佩继续在直播室陪伴你的。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获批出紧急使用认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简报会上说，已将国药疫苗列入紧急使用名单，令这款疫苗成为第六款获世卫认证为安全、有效和具质量验证的疫苗。谭德赛又说，世卫今次决定扩大了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可购买新冠疫苗的类别，亦给予各国信心，加快自身对疫苗的监管批准、进口和管理。全球疫苗获取机制由世卫牵头成立，目标是加快为所有国家寻找有效疫苗，同时支持发展生产疫苗的能力，提前部署采购。接任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就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联合国角色举办高级别视像会议。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他表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应当坚定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之路，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王毅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合作共赢，包括要合作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要公平正义，不要霸凌霸道，要聚焦行动，不要坐而论道，以及要尊重多样，不要只为我独尊。参与会议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们同王毅是首次出席同一场活动，亦是继3月阿拉斯加会议之后，中美外交官员再次交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各国要遵守国际承诺，专注人权，尊重主权平等的原则。布林肯说，当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轻视有关原则，并且有人试图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追究责任时加以阻止，就会发出违反相关规则不会受罚的信息。联合国安理会就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联合国角色举行高级别视像会议。主持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要继续聚焦和平，推动对话协商消除分歧，利用斡旋调解停止纷争，通过政治方式化解热点问题。英国公布最新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国际旅游指南，按各国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和风险分为三个级别，其中红色和黄色级别，当局说民众都不应该出于休闲目的前往相关的地方。将会由英超球队曼城和车路士争夺冠军的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将会在今个月29号在最新被列入红色名单的土耳其上演。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说，两队的球迷不应该前往土耳其观赛，否则会产生很多后果。又指英格兰足总正是同赛会商讨将决赛移师英国举行的可能性。夏博斯说，英国当局已经有针对球赛观众的追踪系统，而且成功运作，因此英国合适举行欧联决赛。政府对此保持开放态度，但是强调最终决定权在赛会手上。赛会就话，啱啱得知土耳其被英国列入红色名单，需要一啲时间先能够对此作出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77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2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4，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30.48美元，卖出价是1,831.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世上冇一种情咧，比亲情系更加重要嘅。我哋有罗文《亲情》。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成全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石翠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陈百强念亲恩，咁啊当然啦，咁啊父母喺度嘅时候咧，就好好咁样把握多啲机会同佢见面啦。咁啊，虽然我都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忙，咁佩佩自己都好忙，但系都希望坚持到可以每个星期咧都去翻屋企咧探下爸爸妈妈嘅。咁啊，就算你话探唔到咧，都电话都要有一个啦，系咪？咁啊，而家信息咁方便，咁啊留个信息都可以嘅。讲起你话听日咧就系呢一个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咁但系讲紧啊讲妈妈嘅歌曲，点可以冇呢一首呢？我哋有芳芳姐萧芳芳嘅呢一首《妈妈好》。 妈妈 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不知道，要是他知道，梦里也会笑。 冠杰嘅父母一，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天气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下周初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下周中期咧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室外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今日咧揀嚟好多歌颂妈妈或者呢个亲情嘅歌曲啊。继续我哋有妈妈 ，I love you。肥妈 Maria Cadero 嘅歌声，有时讲唔出口就唱俾佢听啦。 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困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怎么见我都心碎，无罪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未必明白啊。到大个咗做人妈妈嘅时候，先觉得妈妈真系好伟大啊！ 嗯，冇错。咁如果妈妈喺身边，就多啲陪伴佢啦，系嘛？咁如果妈妈已经唔喺度咧，咁就活好今天，因为咧，妈妈都希望你可以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过得愉快嘅。嗯，咁同埋祝福下其他身边嘅妈妈啦，或者即系都支持下身边嘅妈妈啦。特别咧就系、无论佢啱啱。做妈妈又好，做咗好多年妈妈都好咧，妈妈呢个角色真系唔易做嘅。 日日都记住妈咪，妈咪嘅心都甜晒啊！你咁乖，无论妈咪工作得几辛苦，都系值得噶。 我哋有沈殿霞加上郑欣宜嘅呢一首《妈妈好》，转头翻嚟有六点钟新闻简报。 问题上分歧明显，俄罗斯早前喺接壤乌克兰嘅边境地区集结兵力，虽然其后撤军，局势得到缓和，但系威胁仍然存在。警方发现近日有人在新冠病毒样本收集包派发点大量领取样本收集包，再在网上转售图利，定价由25元至50000元不等。警方前日在太子拘捕涉案55岁本地男子，他涉嫌盗窃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其后在他的住所入面检获53份未开封的样本收集包、19张八达通卡和4部手提电话。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朝头早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睇下你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5月8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3月27噶啦，室外气温26度啊，相对湿度80%。今日天气是会炎热的，所以如果要做运动的朋友呢，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因为通常如果陪伴去做运动是8:00做都相当不错的。一过8:00之后呢，太阳就好像已经是高高挂，然后呢热力就开始四射，就会觉得很辛苦了。因为如果在这么猛太阳底下如果做运动的话，真的很容易会感暑啦，亦都会可能呕啦。啊，为什么会讲起呕呢？记得上个礼拜呢就同大家即係讲过呢个肚屙啦。其实肚屙同呕呢好似兄弟咁，好多时候都有关联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时候呢就係就咁呕㗎啫。咁呕究竟係点样处理呢？係咪呕晒就已经搞掂呢？定係想呕与唔呕之间点搞呢？唉，真係好烦啊。咁一阵间呢就要请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呢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就播了很多即系歌颂妈妈的歌曲，或者系一啲嘅亲情的歌曲啦。讲起歌颂妈妈的歌曲，点可以冇呢首啊？好多咧，妈妈都好中意、好中意嘅呢一首歌，歌词写得非常好。我哋有 Beyond 一齐高歌《真的爱你》。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听的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呢一个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身边咧，当然咧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肚屙啦。嗱，好多时候咧讲肠胃炎咧，就梗系胆拖呢一个嘅叫呕嘅。 系 啦，即系有时咧，啲人就讲，其实咧呕系辛苦过呢一个肚屙嘅。咁当然啦，如果两样一齐发生嘅，梗系最辛苦啦，上吐下泻。咁但系如果净系我哋简单讲呕啦，其实呕系唔系应该呕晒出嚟舒服晒就已经完结，唔需要再理会呢？ 其实就唔系嘅，我哋翻翻转头，我哋讲翻同上次一样啦，就系呕咧最常见都系食物中毒， 系 因为咧。我哋喺食物中毒或者有啲菌食咗落去咧，佢第一站就是个胃。 系 咁个胃里边咧，其实就话我哋当个胃有个感染啊，有即系发烂嘅时候咧，佢就呕出嚟啦。 嗯， 咁佢咪辛苦呕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原来呢啲菌咧就会喺个胃。胃完咗咧就去到肠。 系 去到大肠，咁有啲朋友真系好惨嘅。系先呕咗即系几嘢，跟住摊喺度。 系咁啊！呕完就好辛苦啊！我觉得呕仲辛苦过屙噶。 跟住咧就过几钟头咧就开始好痛。 系 跟住啲人咧开始好屙啦。 系 即系啲菌咧就 落咗落去啦， 喐噶啫。你呕唔晒佢出嚟一个问题咧，即系当然你讲啱啊！开头如果佢呕三次呕晒嗰啲坏嘢出嚟 就好啦， 就真系好啊！但系好多时咧就事与愿违啦吓，即系你真系想呕晒佢出嚟得，但系当然咧你问。呕辛苦定屙辛苦咧？咁我 都系辛苦。 接触嘅朋友大部分都唔中意呕嘅。 因为呕完个即系嗰个感觉好酸啊嘛，酸啊嘛，系啊。 你啲呕其实咧，点解呕系辛苦过屙咧？即系呕嘅时候咧，我哋个胃酸咧就系出咗嚟。尤其胃酸你唔系完全呕得晒，剩翻喺度咧就喺咗食道嗰度啊。个食道咧个设计咧。是不是应付胃酸的，所以胃酸呕得多呢 就损了嘛，感觉 会整损了个食道的。严重的呢其实呢就呕得四五次之后有些人呢会呕到那个食道会损了，出血都会的，即可以很严重的。即呕呢即他吃坏的坏东西下去呕呢其实是就是、真的惨过肚饿的。 是嗱，头先你讲啦，嗱，即系普通就咁呕，可能大家都会意识到系呢个食物中毒啦。喂，呕到出血、哦，即系可能你头先讲话，最简单可能系因为呕到食物，即系嗰个嘅食道叫做损咗，系啦，所以就有血啦。会唔会其实有另外一啲问题会呕到出血，就要留意啲咧？ 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唔系食嘢嘅问题啦。呢、這个就系、是。可能佢系胃溃疡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咧就会即系呕啦，亦都可能系急性嘅出血嘅，当然呕嗰时有血咧，即系唔系话呕咗几次之后先有血，一呕嘅就有血咧，第一个要谂咧就可能个胃有嘢， 系 个胃有嘢嘅时候佢损咗啊溃疡咧，咁佢咪会呕咯，咁咪呕嘅时呕咗出血咧，咁就即系呢个就。可大可小啦，咁你唔使谂啦，即时要揾你嘅家庭医生去帮你做检查。家庭医生再会建议你啊，需唔需要再入医院检查咧？咁我谂呢个就好重要啦。即系我哋喺嗰个如果呕里边有一啲嘅血咧，咁当然我有时就食亲嘢都呕嘅，有啲人调翻转。 系咪因为有啲嘢你敏感，你食落去你个胃唔消化或者唔中意，咁佢就呕出嚟啊？ 咁呢個有機會，不過你有啲人咧，就我哋講緊食親嘢都嘔嘅時候咧，就當一食完嘢食飽咗，又會嘔翻出嚟，咁就有機會咧，就係、是、都係一啲壞嘢啦，就話可能有腫瘤啦，嗰啲腫瘤係阻塞咗個由胃去十二指腸嗰個 通道， 咁咧又會咁啦。 即係如果時常嘔，就真係要留意啦。 係啊，你都係食嘢食飽咗，佢又嘔翻出嚟，要嘔翻啲出嚟先至過到隔。咁咧就可能即係有腫瘤啊，又或者一啲嘅以前我比較常見嘅一啲嘅慢性嘅一啲嘅胃嘅潰瘍咧，即係個所謂個幽門口嗰度就收窄咗，收窄咗佢過唔到啊， 即係淨係少量過，你食一大餐咧就會嘔啊！ 咁胃酸倒流嘅朋友咪有呢個問題咯？ 胃酸倒流嘅人都有咁嘅問題嘅，咁就話有啲人嘔咧，其實就係話個食道張開咗，即係食道正常咧就走落去一條管道咁就，但係有啲人咧佢食道啊張開咗，即係話佢唔係落曬去個胃嗰度，佢剩翻喺個食道嗰度頂住，咁喺個食道嗰啲咪嘔翻出嚟咯。 咁嗱，講緊。呕啦，我哋都系讲即系建议佢即系有得呕就呕晒出嚟啦，系嘛？咁但系喂，咁一路呕，咁点样一路食咧？真系会呕到好肚饿噶、哦，咁我应该系水都唔敢饮喎，一饮落去又呕啦，咁点算？应该饮好定唔饮好？食好定唔食好咧？ 咁当然咧，就呕紧嗰阵时候，你都系好难食到嘢噶啦，即 系 固体食物应该就系好难食噶啦。 嗯， 咁头先你讲啱就系。可能飲翻啲流質啦，即係你可以沖，即係流質嘅好處咧，就落到胃嘅時候停留個胃嘅時間比較短嘅，同埋佢會有喺個胃都有吸收啦，咁所以咧佢唔會剩餘好多，但係固體食物咧就剩餘喺， 因為佢要咀嚼啊嘛喺下邊， 係啦，剩餘喺度咧，佢仲未係妥當嘅時候，佢咪加劇佢個唔舒服嘅再嘔啦，咁所以佢都係一啲即係同即係我哋講肚屙仍然係流質。清湯嗰類嘅一啲嘅，即係清嘅流質，定話佢可以喺任何黏膜都可以吸收到咧，咁就減輕個負荷能力。 咁嗱，肚屙就唔好飲奶啦，咁嘔可唔可以飲奶咧？ 其實咧，就腸道有問題都唔好飲奶噶啦，即係頭先講啊，清湯 係 一啲市面上有嘅一啲嘅所謂電解質嗰啲啦， 係嗰啲飲品。 如果你冇糖尿病，有少少嘅葡萄糖分嘅一啲嘅 葡萄糖水啦 嘅飲嘅物質咧，大葡萄糖水又會嘔嘅，真係 係 有冇飲啊？你有啲朋友大肚咧，咪要測下有冇糖尿病噶， 係 要飲咗所謂75g 嘅糖水咧，飲落會嘔噶。咁所以咧，糖水又唔系可以饮好多嘅。当然咧，就话我哋有啲嘅市面上边嘅饮料就我哋吓，佩佩啱啱跑完步啊，咁都晨早去跑步吓、每天跑步啲跑步嗰阵时饮嗰啲即系运动类嗰啲嘅能量水咧，嗰啲通常咧就可以啦。 嗱咁啊，讲紧呕一般咧，就即系可能你会见到呕出嚟嘅嘢系你。即係食緊嘅嘢啦，即係可能你尋晚食緊雞咁啦，可能仲有啲未消化嘅雞你會見到啦，或者可能你食一啲有顏色嘅嘢，你嘔出嚟會見到啦。咁究竟如果嘔出嚟嗰啲有其他唔同特別顏色嘅嘔吐物，我哋要特別注意咧？ 係有幾類嘢咧，我哋特別去關注。一咧就黃膽水啦。 黃膽水係咪黃色噶？ 係，都係即係黃綠色咁啦。黃膽水啦，黃膽水好多時咧就係會係再下少少嘅位置，你話。即係佢個阻塞就唔係個胃， 就是、個膽啦。 係咧，即係個十二指腸啊，再下少少嘅，即係嘔翻出嚟。咁咧就係即係腸道嘅多啲。更嚴重啊，即係唔好嘅徵兆咧，嘔到好似大便咁嘅樣。 啊，即係點樣啊？ 大便嘅樣。 哦，即係完全控制唔到 佢 不停咁樣走。 大便咁嘅。 即係一嚿啊嘛。 係嗰啲，即係你大便。咁你黃黃地色嗰啲咁啦，咁呢個更加嚴重啦。 係 咩咧？就可能佢阻塞去到大腸嗰部。 哦 ，OK。 有個阻塞，成日咧就話咩會嘔出嚟咧？有嘢中間唔喐得， 係 佢咪要走翻出嚟咯？你個腸係直落噶嘛？咁啲嘢唔可以落到去即係大腸直腸屙出嚟，咁佢落唔到格。咁我哋可以喺個胃落唔到格啦。頭先講過，即係話我哋去十二指腸嗰度。出唔到格，咁但系又可以喺嗰个胰脏嗰部分，可能胰脏肿瘤顶住都咪呕系咩？呕咪头先讲黄胆嗰啲胆液嗰啲啦，咁就再下啲咧就系、是、大肠或者小肠啦，嗰啲就较为消化多咗嘅食嘢物质咧、就可以好似粪便咁嘅样，咁呕出嚟嘅时候就直情话你唔系。啱啱食嘅嘢喎，系已經係融化咗似大便嘅樣咧，咁就係個阻塞係低啲啦。咁、你可能係有啲唔同嘅原因啦。另一個就係好常見就係、是我哋嗰啲即係小腸氣啊，佢小腸氣條腸走咗出去體外喺嗰度塞住咗，咁咪唔行得過咧。 即係總之就係有嘢唔妥妥，你就要知道啦。 係啦，咁就有啲更加嚴重嘅問題住。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咧，直 劫咧就要睇醫生，睇醫生再醫生檢查咗之後，就可能去醫院。做即係較詳細檢查都唔定啦。 嗱，咁咧就係去檢查，有時你形容唔到噶嘛，影張相得唔得，或者使唔使畢翻啲嘔吐物去驗咁樣噶？ 都可以嘅。咁當然而家咧，我哋即係同以前同啦，而家個人都有手機，手機又影得相咧。而家咧其實對嗰個症狀嘅 掌握係會好啲嘅， 好多嘅，因為以前都係講住都唔知嘅。 你嘅感覺同醫生嘅感覺可能未必同。 係啊，啱啊， 咁但係點先為之正常嘅嘔吐物而又唔使驚嘅咧？ 嗱，有時嘔出嚟咧就唔係食即餐嘅，係對上一餐嘅喎，係嘛？試過未啊？ 我通常四五個鐘你就出事㗎啦，肚屙反而大概係八個鐘到嘅。 通常你係四個鐘頭前嘅嘢咧，你都可以嘔翻出嚟嘅。啊、即是它積聚在一個胃胃層惡大隔，因為在個胃裏面可能是四至六個小時都不定，所以呢你嘔出來吃完晚飯嘔，你可能看到是即是午餐的東西都嘔出來，那這些呢就是那個即是腸胃不適那個機會大一點。 那其實要等幾耐才可以再吃東西呢？即是我不知道幾時叫嘔清的嘛。 那不嘔啊。 總之自己覺得肚餓就去嘗試一下食啲， 即首先係流質先啦，流質 OK， 咁你食翻一啲容易消化啲嘅啦。頭先講你，譬如話食個麵包啊，咁即係嗰啲 就唔好一下就搞大鬼啦。 餅乾、麵包嗰啲咧，就是、容易碎、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嗰啲物質，就唔好食。咁當然呢就避免肉類啦， 係啲刺激性嘅食物就 唔好啦。即肉類啊，咁嗰啲就唔好啦。咁你就之前講啊，即係米水啊，啊粥水啊，慢慢加落去咁咯。 明白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如果即係覺得好唔舒服底下，或者你覺得你有異樣底下咧，都係去揾個醫生睇下會好啲嘅。 係啲嘔啊，加埋有痛症咧，要及早睇醫生。 明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下個禮拜同一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另外一啲問題啦，好唔好？拜拜。 拜拜。 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就是由容祖儿主唱的《世上只有望》的钟，今早的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了，约定你下个星期五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批出紧急使用认证，是第一款获世卫支持由非西方国家药厂研制的新冠疫苗。世卫指这一款疫苗易于储存，非常适合资源贫乏的环境。世卫专家组建议，国药疫苗可以用于所有18岁和以上的成年人，采用两剂注射，期间相隔3至4星期。虽然国药疫苗对60岁以上人士的效用相关资料非常少，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疫苗会在这个组别人士身上出现不同效果。不过专家组建议国药集团以及各地当局密切监察60岁以上人士接种国药疫苗后的反应。分析指，世卫今次决定有助推动中国在全球疫苗接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公布最新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国际旅游指南，按各国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分为红、黄和绿色三级。根据指南，民众不应该出于休闲目的前往红色和黄色名单地方，从红色名单地方返回英格兰地区的民众必须在酒店自我隔离10日，出发前必须进行病毒检测，抵埗后亦需要进行两次的检测。从黄色名单地方返回的观众的民众必须在屋企自我隔离10日，并且进行相应病毒检测，当中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等英国民众最常前往旅游的国家。从绿色名单返回国家的民众不需要隔离检疫，只需要进行病毒检测。有关措施将会从今个月17号起每3星期检讨一次，以便及时更新。接任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就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联合国角色举办高级别视像会议。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他表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应当坚定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之路，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王毅提出4点主张，包括要合作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要公平正义，不要霸凌霸道，要聚焦行动，不要坐而论道，以及要尊重多样，不要唯我独尊。参与会议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们和王毅是首次出席同一场活动，亦是继3月阿拉斯加会议之后中美外交官员再次交锋。有报道引述区议员指，竹篙湾检疫中心有人进食检疫中心提供的膳食之后辐射。卫生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现时竹篙湾检疫中心负责本地膳食的承办商是丹尼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每日早餐、午餐和晚餐共3餐。卫生防护中心接获有关个案通报，正是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安排另一间本地承办商提供膳食。在昨晚晚餐送抵之前，检疫中心安排杯面给检疫人士。卫生署说，一贯在外判合约里面有指定条文，要求承办商的服务必须符合要求的质素，如果外判承办商服务质素未能达标，署方会严肃跟进，并且按合约条款作出适当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公布本地确诊个案检疫新安排，打齐两针疫苗的密切接触者，涉及变种病毒的，仍然要到检疫中。